至到今年八月執行公職期間故意作出不當行為，未獲授權而取用入境事務處的電腦、搜索以及取得以及未獲授權之下發放特定人物的個人資料。外电报道，短片程式 TikTok 最快在下个星期一入禀法院，指控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企业禁止和 TikTok 以及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交易的行政命令不符合行政程序，亦都不同意白宫认为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在今个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字节跳动在90日之内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據報包括微軟、甲骨文和 Twitter 等的公司都參與洽談，收購 TikTok。 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巴威襲擊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大致移向東海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聽日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驟雨逐漸增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彩虹交汇处因为路面维修，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即是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企业村。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彩虹交汇处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龙尾就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喺弥敦道因为路面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而家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津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清洁龙阿德，喺香港住咗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唔好抌出车外，梗系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报一报时间先啊。 而家时间啊，下昼嘅2:09。 好，跟住轮到天气啦。 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咁啊，今日咧有个题目咧，我觉得系一定要分享嘅。 阴阴嘴笑啊，见 阴阴嘴笑系啦。咁咩事呢？咁啊，小弟咧就向来都话，唉，唔好打咁多机啦。即係有時間就大家一齊讀多啲書，貢獻下個社會，做一個有為嘅青年，為呢個社會做建設啊嘛，係咪先？ 呢一句曾經係你口頭禪嚟嘅，不過大概有1年冇聽過了。 唔係都唔係嘅，都即係勤力讀書啦，我份人係咪先？ 係。 好啦，咁跟住咧，我唯一打嘅兩款機啦，第一個就係呢個嘅足精力啦，咁啊 接住都有嘅。 咁純粹其實真係嗰個叫強迫症，唔儲齊唔舒服啫。 係啊。 好啦，第二個玩咩呢？火滚忍者嘅一只手机 game， 好啦，呢个火滚忍者咧个概念咧，佢就一啲挂机 game 嚟嘅，即系闯关啊、挂机 game 啊、储分噶啦， 好似无双咁劈劈劈打得打咁啦。 咁其实类似嘅嘢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噶，我有见过 Marvel 都有出过噶， 有噶， 系啊，龙珠都有出过噶， 七大罪啊，好多啦，好多动漫都会自己出嘅、啊，出一款 出一个，咁你又唔同过唔同关，储唔同嘅宝石，咁然后储唔同嘅宝石之后咧，咁佢有唔同嘅招数，咁然后你就攞啲人去过关咁样啦。 系啊，用嚟赚你钱啊。 系啦，咁入边有个好好嘅概念嘅，就话攞嚟赚你钱系咪先？ 系， 咁即系换言之咧，佢有唔同嘅角色，即系例如你好似即系龙珠咁样，有啲人中意呢个比达。有啲人鍾意孙悟空， 冇错， 有啲人鍾意呢个 弟子魔童 咁样啦。咁所以呢，如果佢可以制造得越多角色嘅话呢，佢就越能赚钱啦，系咪先？ 冇错，为咗追个角色不惜工本洗钱抽。 喺火滚忍者入面呢，就主角漩涡鸣人呢，佢喺呢个 game 入面至少有4个版本嘅。 哦， 系啦， 要抽先有嘅，但系 唔系不嬲都有嘅，但你可以揀咯，即系你鍾意边个版本，然后你可以 update 佢咯，即系 upgrade 佢咁样啦。有七代目火影版本啦，有仙人模式啦，有九喇嘛模式啦，有普通， 系， 同埋 做咩咧？ 六道仙人模式 ，OK， 系 系啦。咁即系嘅概念系咩？即系如果你冇睇火滚忍者唔紧要，如果你有睇龙珠嘅话咧，即系等于佢整一只孙悟空，普通嘅孙悟空， 系 一个年少时代嘅孙悟空，即系仲系细个嘅时候有条尾嘅，系啦，跟住一个就大个嘅时候啦。一个是撒亚人形态 啦，然 后有一个是蓝色头发的形态啦，咁佢就整4个唔同形态，咁你就可能即系中意边个角色，咁你就 upgrade 佢，咁然后再去打啦。咁当然即系好似我话斋，佢咁样去将一个角色咁样拆开唔同阶段，喺个 game 入边唔同地呈现，就可以搵好多唔同嘅钱啦，系咪先？ 系啊。 好啦，我今日 upgrade 呢个 game， 即系更新呢只 game 啦。 跟住 佢有两只新嘅角色 ，OK， 我觉得系不得之了嘅。 第一只， 我觉得我一定要货金。 你嘅貨金嘅定義係咪真係使增金？ 唔係，即係我要攞入邊啲寶石，一定要 update 呢只公仔。 即係未去到使真錢。 未，我好少使真錢，我覺得一定要用到最盡嘅。 OK， 入邊有兩個女主角啦，喺呢只火滾忍者入邊，一個叫日向初鐵， 係 一個叫春野英， 係。 咁你話可唔可以有唔同形態？可以嘅，即係中忍形態或者成啦， 或者唔同時期嘅。 係啦，即個概念好似琪琪咁樣， 嗯， 即係龍珠入面嘅琪琪。咁究竟阿琪琪係細個嘅琪琪定係大個嘅琪琪？ 係 咁都有兩個形態啊，係咪先？ 啱啊！ 咁又或者仲有啲咩卡通片啊？ 喂 ，One Piece 南美 啊， 兩年前同兩年後啊，係咪先？ 南兒當入樽，櫻木花到攣頭髮同埋剃到平頭鬚嘅時候， 佢都有分啊嘛。啱啱嗰只 game 新嗰只南兒當入樽嘅 game， 佢都有分啦。 都唔同噶嘛，係啊。 好啦，呢只 game 嘅日向初田同埋春野英， 嗯。 新嘅版本系咩形态呢？ 我想知道、 啊，系夏天形态。 哎，哇， 着泳衣嘅。 哦，你出事啦！呢啲系常用嘅。 我真系第一次玩 game， 点解？点解着泳衣要出个形态呢？ 你真系太少玩 game， 话你听，你知唔知道啊？我话俾你听，举一个例，有一只 game 咪叫 L L 嘅， 系 类近呢一啲五胆传说对决嗰啲都系咁噶嘛。 嗯， 成只 game 咧，基本上系唔。需要用1蚊真錢你都玩到。佢好多角色噶嘛，佢點樣賺你錢呢？ 就是用造型啦。呢啲造型咧，譬如假設裏邊真係有一個春野英嘅角色咁，你得到佢咧，你喺只 game 裏邊玩到咁上下咧，儲裏邊嘅貨幣買就得，唔需要使真錢。但係佢賺你錢就係會出呢啲類似夏天嘅造型。而最搞笑嘅係咩咧？你裝咗呢個造型落去之後，其實佢唔會勁咗噶。但係個問題係咩？就係因為靚，所以令到你會使錢去抽啦。 泳衣形態，我真係。 你真系太少玩 game 啦！ 我真系好少玩 game， 我估唔到咁样都可以出席个角色、啊。 梗系啦，好多 game 都系夏天嘅时候出好多女角咧，夏天造型嚟好抢手啊！我而家又玩一只 game 咧，叫白猫。咁基本上咧，佢 exactly 又系出紧夏天造型啊，有啲角色，嗰啲自创角色嚟，我俾你睇下，你就知点解会吸引到啲人咧去抽啦。哎呀，登入嗰一下咧，佢就会出咗咧而家四个夏天造型嘅角色。咁啲设计图咧， 但系都系原本有嘅呢啲角色。 系啦。原生嘅角色几养眼， 哇！ 咁你明点解啲人斋住抽啦？佢、啊、基本上唔系玩强度噶，系颜值噶咋？啲人咪冲住抽咯，好劲啊！你而家见到啲相，我一路睇嗰啲泳装嘅设计，我就觉得设计嗰班人 我觉得 好犀利。 我觉得呢啲 game 都还好啊，即系呢啲 game 我觉得。嗯，咁你本身佢都系唔系一啲原本卡通片会有嘅嘢噶嘛，即系唔系原本动画会有嘅嘢嘛。 哦， 即系龙珠你无啦啦整一个悟空嘅泳装形态，然后你卖钱，我有啲觉得。咁当然男角色就少啲啦， 系 即系南美嘅泳装泳衣形态。 咁本身都有啊嘛，又 不过南美入边着同着泳衣都冇咩分别噶啦。 系啊， 系啦，咁。 即系男儿当入将赤木晴子出沙滩造型咁 样， 你会觉得做咩咧？但 系 冇办法， 唔系我觉得系吸引嘅， 系 系啦，系吸引嘅。但我觉得有啲好似 唔好关事， 好似唔好关事，同埋有啲古怪怪咁样咯。 好鬼多啊嘛，你听。 有人话我哋录音喎， 录音点录啊？呢度 唔使翻工啊？ 唔系，点可以证明咧？而家两点十七分啊，去到 系啦，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 录音， 我哋调转步都得， 系 咩叫调转步啊？ 相对湿度71%，温度31度啊！ 我以为系13度咁样，唔系到13咁 样，我捞唔到， 我都捞唔到。好啦，今日个剧咧就终于打四大魔王嘅最后一只啦， 冇错啦，系边个咧？一阵你哋就会知啦。 呢个不得了啊！呢个 好多同事都话好期待呢个同事做魔王嘅时候会变成点样咧。 上身，碰 我是你的后援会，暑假期间限定大长篇之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零一。 唔系，我哋大长篇咧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先啱啊。 八月二十二号晴天，上星期我哋喺商朝打低咗美人怪，全靠博士揾咗中国特异功能总会嘅四十个学员一齐发功，我同阿一秀顺利翻嚟2020年啊！睇嚟打埋最后一只魔王，大长篇就完啦。下星期嗰两个主持人唔知会转咩环节呢？如果有机会，我都想见下白宝一啊！嚟个 crossover， 被选中嘅波胜与白宝一，又或者少年波胜与阿一秀，都几好啊！唔知呢个组合又得唔得呢？ 被选中嘅波胜噶，我喺古代遗迹嗰度咧揾到个 USB 读噶，当我咧跟住入去我的电脑嗰度咧，就听到呢一首歌噶。你哋听下，可能揾到线索噶。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卖。 又牛肉又乌冬，仲加啲葱花添。唔通今次嘅魔王系喺餐厅嗰度？ Sorry 啊，呢个系我今日晏昼嘅外卖噶，头先个侍应复我单嘅啫，呢首先啱噶。 抬头吧，谂过会是神气。 根据我嘅预测，这个预言系话我哋一定可以打败黑暗噶，一齐迎接神气啊！ 吓，但系咁、啊，大方博士，我哋连去边度揾下一只魔王都未知啊！ 预言咪讲咗咯噶。抬头啊嘛，你抬头见到啲乜啊？ 我见到有光啊，系天花板嘅光管啊。 唔系啊，个意思系飞上天啊。唉，唔用脑嘅，真系唔知点解会选中你噶，系咁啊。 阿一秀，大方博士话我哋要飞上天揾最后一只魔王、啊，但系点飞啫？你又唔识飞，我又唔识飞，我哋咁流肥。加埋最多咪刘菲菲， 阿一， 你话我个 get 好 clown， 一啲都唔好笑，咁咧你讲啊，你讲个 get 嚟听下。 阿一， 阿一秀又几好笑啊，估唔到你都咁风趣。不过咁，你呢个笑话提醒咗我。我哋仲有口切炎琼仙子兽俾我哋嘅另一个神器，睇下帮唔帮到我哋。等我拎出嚟先。咦，系一顶魔术师帽，仲要系绿色嘅，仲要自动笠咗喺我个头度，唔通有咩暗示？ 哇，400几公斤，口切炎琼仙子兽嘅神器，正啊，有三个优点。够份量，唔轻身，同埋聚首。飞克干儿，口诛炎琼狮子兽，俾咗个世界级嘅神器，有咁新，无来世啊！呢、這个神器，哇，神奇顶级超长，任你点样去呢个演绎啊，都系妙绝，就好似一个魔术师啊，玩到完晒，差唔多俾人除晒衫啦，都能够啊，喺啲舞蹈抽只。大雕出嚟， 射雕引光彩外奔驰。 原来第二个神器就系杨过同埋佢嗰个姑姑嗰只大雕兄。阿雕兄啊，咁你介唔介意请我哋两个上去咧？两嚿水，雕我咯雕。OK，let's go。哇！阿一秀，你睇下呢度好靓啊，好似天堂咁啊！咦，嗰边有只嘢，细细粒，弹下弹下， 好得意哦！ 挥挥挥挥， 哦，好得意啊！仲得意过我屋企嗰啲 PC 狗啊！今晚就揽住你瞓啦！ 阿一阿一， 咩话 ？Watch out！ 挥挥挥挥， 小挥挥妖，副台长型精灵，有住可爱的外表，用嚟欺骗敌人，是四大魔王的首领，统领住劲文怪、阿希精和美人怪，是他们的直属上司。绝招是大挥吹，利用口中的螺旋扇叶吹出一至十级的风力，由戒备等级去到飓风等级。 挥挥挥挥， 原来小挥挥妖会欺骗人的，简称欺挥。哦，咁我明啦，博士 USB 入面嗰只预言歌应该系解。抬头吧，黑暗茫茫，就系欺挥啊！ 挥挥挥挥。 哎呀，秀，快啲啊！趁小挥挥妖未出佢嘅绝招大挥吹去到飓风等级嘅时候，我哋快啲匿入去嗰间超级市场嗰度啦！要成高嘅力场喺度保护住，一定顶得住啲强风噶！啊！我哋跑唔切啦！啊！救命啊！ 咦？我喺边啊？四周围黑咪蒙，咩都冇嘅，我系咪死咗啦？阿一秀呢？唔见咗佢嘅？上星期嗌叉烧饭嘅饭钱佢都未还俾我，唔通佢走咗佬？啊！得嚟我完成唔到大方博士俾我嘅任务啦，对唔住啊，博士，我辜负咗你。这个世界很快就会被黑暗笼罩住，情况就好像星期六晏昼没得听我是你的后援会一样，没晒欢乐，没晒希望啊！不得啊，没了我是你的后援会，我就拿不到魔导的电话，不得啊，我一定要识到女仔啊！ 咦，有些东西在发光啊，这个不是爆尸陀螺，上面还有圣兽的文章啊，我们还有希望的。咦，这个空间瓦解紧啊。 阿一阿一， 阿一兽你在这里啊，拿个头过来啊，等我将圣兽的文章放在你的头那里，那你就可以好像爆尸陀螺那爆尸那转，抵挡住小挥挥妖嘅大挥吹噶啦 ！3、2、1 ，Go shoot！ 挥挥挥挥， 加咗爆尸陀螺圣兽文章嘅阿一兽系左回旋，小挥挥妖嘅大挥吹系右回旋，所以当大挥吹嘅风力越强，阿一兽嘅回转力就会越高。力量就更加强，冲啊！阿一圣兽， 飞飞飞飞， 阿一兽，我哋终于完成任务，打败晒四只魔王啦！ 大方博士一定系打嚟恭喜我啫。喂，大方博士啊！你是不是收到最新消息，我们搞定了？ 你选出的波星啊，原来你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四大魔王的，而是背后的黑暗力量的，小心啊。 蛤？乜打完四大魔王个大长篇还未完的，今次副专老师个兼职猎人这样在拖剧情的，咁究竟真正嘅敌人喺边啊？点都好啦，我都系觉得今集真系好好听啊！我谂下一集一定会喺星期六之前 mix 一次嘅啫，系咪啊？阿一秀。 我哋要再一次多谢阿郑希辉小姐， 倾 力嘅副台长邢精灵倾力嘅演出， 系 佢话难过佢当时考政府工嘅， 嗰啲情绪表达嗰啲话就 除此之外，我哋系爆咗阿严琼一个秘密嘅， 大家回想翻， 大家回想翻究竟贵神嗰段啊，系爆咗严琼啲咩秘密咧？自己揾翻出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全线邮政局下星期一起回复正常营业时间，邮箱收信同邮件派递亦会恢复正常服务。就过去14日内有曾经确诊个案的大厦，香港邮政会增加大堂信箱派递服务至每星期三次，但上门派递会继续暂停，直至有关大厦从过去14日内曾有确诊个案的大厦名单中剔除。另外，香港邮政表示，经再核实之后，安排病毒检测涵盖3658名前线员工，自愿参与检测的1944名员工结果都是呈阴性。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31日起开始接受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到，有公司申请第一期保就业计划之后，有雇员被迫长期放无薪假，实际收入少于原本工资的一半。他说疫情期间部分雇主损失70%业务，难以向员工支付原有薪金，雇主可以灵活调动这笔钱，政府难以聘请大量人手监管公司的账目。被問到會不會規定雇主需要向政府如實申報發放薪金的資料，羅志光說如果這樣做，相信有一半雇主寧願結業都不會申請保就業計劃。對於有意見批評保就業計劃只是保雇主，羅志光說保雇主實際上是保障雇主和雇員的關係。社区发展阵线发表全港新屋邨闲置用地调查，发现过去五年有超过30条公共屋邨落成，但近半数新屋邨邻近的500米范围内有闲置未被使用的短租官地，全部新屋邨邻近的闲置短租官地共有39幅，大约等于61个标准篮球场，其中洪水桥的洪福村就有6幅闲置的用地。他们表示，不少洪福村居民反映社区设施不足，尤其是欠缺亲子及家庭活动设施。有洪福村的居民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善用闲置土地兴建康体设施。团体又建议政府利用闲置土地为新屋邨提供社福设施，同时加强推广非牟利机构利用短租地兴建服务点，服务居民并公开申请流程和准则，吸引机构使用。日本防卫上海野太郎视察美军横田基地，并同驻日美军司令斯奈德举行会谈。河野视察了导弹防御中枢、日本航空自卫队航空总队司令部，了解对北韩弹道导弹和日本周边空域的监视状况。他在视察后向航空自卫队员说，面对在日本周边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国以及北韩，令安全保障环境更严峻。在同斯奈德的会谈中，预计河野将会就日本政府正在研究的新导弹防御，以及加强在东海和南海活动的中国展开磋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彩虹交汇处因为路面维修，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即是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的慢线亦都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在西区士美飞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4:00，士美飞路近住龙华街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现在交通是繁忙，龙尾去到近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亦都是繁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现在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波正雅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晏昼时间呢个2:3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4:03，即系4:15。今日我哋复活嘅女嘉宾咧系2018年11月上过嚟嘅 Yanny 啊。咁究竟事隔咗两年几？有冇两年几啊？2018年啊，唔系，未够两年啦。Sorry， 啲数学比较差。事隔咗差唔多两年嘅 Yanny， 究竟系点样嘅咧？先听一听佢当时嘅访问啦。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由 Super Girls 的 Yanny 的 ，Hello。 Hello 。第一部分咧就俾 Yanny 估一样嘢，你觉得我同阿一边一个咧似系参加过女朋友一啲 闺蜜派对啊？ 我觉得是你啊。 你觉得我似啊？ 嗯。 有冇特别嘅原因令你觉得我似多啲咧？ 因为我觉得佢感觉系我行我素啲嘅，所以如果佢女朋友。 叫我 去做一啲嘢，佢应该系会唔愿意嗰啲人，但系你感觉咧系会 暖男， 系暖啲嘅，即系系啦，所以我觉得应该系你。 好听啲叫暖啲， 系 另一方面就系咧，即系 怕女朋友， 怕女朋友任劳任怨叫亲都好难 做，唔通唔做咩？唔通嗌交咩？ 阿一同我你就拣 波城， 真正嘅答案。的确咧，我系好怕女朋友嘅，我系千依百顺嘅。不过我未试过去女朋友嘅， 我更加怕我女朋友嘅。 佢系我行我素，但系佢调即系同时亦都系好。听女朋友话啦，我会话 唔系应该咁理解嘅。嗱，嗰次参加过一次啦，咁我做嘅角色咧就系同佢啲姊妹协调，就系、是、搞佢嘅生日派对。咁佢唔知道我去嘅，咁但系我去嘅功能系做啲咩咧？就系、是、做外卖仔啦，即系佢哋喺酒店嗰度 book 咗间房，几个女孩子玩。咁但系嗰度附近又冇嘢食，咁我就系做嗰个角色啦。 即系抵得谂男朋友嚟。 咁但系点解我愿意咁做呢？ 你激嬲咗佢支付前排， 唔系就系、是、既然佢姊妹同佢庆祝咗生日咧，咁我嗰日就名正言顺唔使同佢庆祝啦。 我哦，好啊，好啊，我嚟做啦，呢啲嘢交俾我啦， 我即系叔叔嚟， 系啦，调翻转谂，我就悭翻一次嘅生日啦。 但系唔使补翻嘅咩？ 我补翻唔系正日争好远嘅， 点解啊？ 正日要隆重歧视嘅， 补翻唔使隆重歧视咩？ 冇 hea 啲嘅，食个饭就算噶啦， 系啊，系咁 嘅。同埋佢会觉得喺佢嘅生日派对，你做咗好多嘢，就觉得啊，好啦，之后唔使咁抢啊，做咁多嘢嘅。咁所以我嗰次係好願意咁做嘅。 但如果同啲朋友即係閨蜜嗰啲場合，會唔會帶男朋友去嘅呢？因為呢一個呢係我有身邊一個男仔朋友一個難題嚟嘅、因為佢女朋友就會同啲女仔 friend 食飯或者飲嘢，咁、有時呢佢就會邀請埋呢個男仔朋友去，咁佢去到呢佢就唔知點樣自處啦。因為呢首先嗰度有四個女仔啦，當佢一個男仔，咁第一次見㗎嘛，嗰啲女仔係，咁所以佢去到呢佢就冇乜點樣出聲。咁完咗之後呢，咁佢女朋友就问佢话：你系咪唔中意我啲朋友？ 哦，我经历过啊！ 咦，你又试过？ 我经历过啊！ 系啦，咁然后咁我个 friend 就话：吓，咁但系你啲朋友我第一次见又唔系好熟，咁你哋 friend 啲，咁我无谓即系阻住你哋啦，咁样样。咁佢另一次再去嘅时候，咁咪谂住进步啦，咁啊即系放开啲个人，就当同自己 friend 一齐倾啦。跟住嗰次之後，佢女朋友又話啦：你做咩同我啲 friend 傾得咁 friend？ 你好熟咩而家咁樣？即係佢覺得熱情又唔得，冷靜又唔得咁樣。咁所以我就睇下 Annie， 如果你嘅男朋友出席呢一啲嘅場合，你會希望佢係做啲乜？ 嗱，我首先想講翻你個 friend 個女朋友先。我覺得佢絕對未必真係有呢啲感覺咯。嗰啲全部都係試探性嘅説話嚟。 O、okay, K， 即系好想知道你点答咯，唔中意我啲 friend 咩？点会啊？你啲 friend 一定中意噶，你同佢好 friend 咩？O K 啦，咁佢系你啲 friend， 一定要同佢 friend 噶。即系我谂女仔就系想听呢啲嘢咯。而我男朋友啊，我会觉得都系融入一齐玩咯。 但系我反而想知道啦，即系你话好多时都有呢啲试探嘅说话。你自己系咪都经常做呢啲嘢嘅 咧？你会唔会？ 好中意睇呢啲电影嘅桥段咧，我成日问好多假设性嘅问题。 好啦，到你问我哋一条啦，好想试下 啊，会系点咧？ 例如你好中意跑车咁先算啦，我就话、如果有个女人咧系愿意俾一个跑车你，但系嗰人好核突噶，咁你愿唔愿意即系抛弃我，然后同佢一齐啊？但系有好多靓车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咯。 唔准谂，即刻答， 唔解唔制啦。你得意过啲跑车咁多 咦咁如果去睇戏嘅话其实咪好容易出现呢个情况咯系咪呢 总之生活上遇到任何事或者突然之间諗起一啲人或者我朋友嘅一啲经历我就会套晒落佢度又会睇下套戏嗰个男人好贱啊对佢女朋友跟住我就会啤住佢。 佢就 send 出你准备问问题啦， 你都黐线， 因为佢已经知道你会问乜嘢啦。 唔系问啊，我就系会觉得男人真系贱格， 嗰啲被害妄想症 影射落佢度咁样， 即系好少会因为呢一啲嘅问题而嬲嘅。 系啊，如果真系嬲嘅话，系我自己攞嚟贱，因为即系先聊者贱啊嘛呢啲。 瞓觉发梦都有得嬲，分分钟。你有冇试过？ 我试过啊， 即系发梦男朋友做咗啲唔好嘅嘢，你瞓醒嬲佢。 哦，但系佢一啲都唔系嗰种体贴暖男嚟噶，所以佢话假噶。 我试过，我又系咁样认，我就认咗佢，你都黐筋嘅，咁啊走咗 嘅，当真嘅。 你系咪反而会有种梦幻浪漫系嗰啲？唉，傻瓜啦，发梦啫嘛，即系嗰种嘅回复啊。 我系会氹嘅， 系啦， 系啊。 嗱，咁即系其实我都冇错啊，我哋翻翻第一题啦。其实我都系冇错。 你是没错的你没错的你啱你啱你啱 够钟返嚟啦 好啦这个时候我们有请来到2020年的 Yanny 啦 Hi Hello 大家好 是啊好精神啊你发声 嗱，我哋唔开录音时间系几时？ 系， 但 Yanny 系啱啱瞓醒嘅， 系啊，因为咧我实在太眼瞓啦，所以咧忍唔住瞌咗阵，同埋我系嗰啲咧会无时无刻瞓着觉嗰啲人嚟嘅。 我想知呢个疫情有冇令到你即系嗰个叫做生理时钟啊、作息时间有奇怪咗嘅？ 好怪，我而家跟咗我只猫咯。 系咩时间咧？佢嘅瞓觉时间系 嗱，咩只猫系点嘅咧？就系食咯，食完食饱之后冇咩再瞓咯。跟住我见到佢哋咧瞓得咁冧一个样，跟住我自己又挨下，咦，又真系好舒服咯。跟住瞓着咗。 咁你瞓嘅时间系咪多咗好多啊？你发现而家喺屋企。 其实是啊，不过因为我咁啱即係劇集宣传啊，咁都其实都要做嘢嘅、所以又冇想象中咁过分咯。 而家呢都有一隻派台作品呢，都係嚟自呢一套电视劇地产的片尾曲。 是啊，叫每一秒等待。 是喂，有冇得介绍下呢一首歌？因为我见填词嗰都好似係咪就係同劇嘅导演編劇佢寫返嘅。是、 啊其实今次好开心嘅，因为我自己自两年前签咗电影公司之后咧，我都冇谂过会唱翻歌，因为我都谂住、好 focus 喺即系拍嘢嗰度发展嘅。跟住但系即系机缘巧合啦，我个导演就觉得好想你唱呢首歌。咁其实呢首歌咧叫做每一秒等待，佢咧系导演填词，所以咧佢系好准确咁样咧写出我哋即系剧里面我朱茵同埋吴兆轩胡飞嗰种爱情嗰种心态嘅。但其实即系除咗啲人好投入我哋嘅角色去听呢首歌之外啦，其实佢都写住一啲人可能系一个好唔开心嘅环境啊嘅一啲对社会嘅盼望同埋等待咯。即系其实每一个人听都会有佢嘅故事喺里面咯，系啊。 你觉得拍戏嗰种感觉同埋以前唱歌嘅分别系喺？ 我觉得唱歌啊，如果讲不如舞台表演嘅时候、我觉得就系你观众嗰个反应啊，同埋嗰种好即时，有啲似舞台剧咁样咯。然后拍剧咧就系、是、仲有表演唱歌嘅时候，你通常咧就系、是、要发射魅力嘅，你就系要不停好希望同啲观众讲啊，睇我嘅表演啦。虽然你好投入当中，你都要不停放射咯。但我觉得即系拍剧嘅时候，你反而系点样去忘记周围嘅所有人，去做你剧里面嗰一样嘢。令到件事是里面咁样发出嚟，就好唔同嘅嗰个感觉。 同埋咧，我见啲观众都好有感受嘅，对你个角色，即系初头系清纯少女啦，跟住慢慢跌入咗一个 dark side 咁啦，好似 系啊，即系我有睇住讨论区嘅，跟住哇好 sweet 啊，对好甜啊，跟住哇，跟住就开始粗口啊。但我今次好幸福噶啦，因为我个角色名咧虽然有个欣字啦，但系就唔系我真正个名叫 Yanny。因为我以前上一套十老爷，我叫 Yanny， 啲人系攞我个名 Yanny 啊，正一嘟嘟嘟嘟嘟嚟嘅，跟住好似闹紧我本人咁咯。 你自己有冇 account 噶？ 冇噶，我成日好想揾一个，但系都揾唔到咯。 我想知道你系连字嗰个定系高字嗰、那个？ 连字嗰、那个， 连字头嗰个嘛？ 高字其实都有嘅，不过而家好似连字嗰个活跃啲咯。 系如果俾你有一个 account， 你可以即系开一个 post 或者回应嗰啲人，你最想讲嘅系咩咧？ 佢赞自己咯， 喂，但系你会唔会开系你自己先？ 系定系你扮打手赞自己？ 即系扮打手啦，扮一个即系类似琼姐好中意容祖儿嗰个状态，跟住就不停。好疯狂，中意自己咁样。 有一位连登嘅师大好中意 Yanny 或者巴打好中意 Yanny 咁样。 你会用男定女啊？ 我会用男仔啊。 佢可以切合到头先佢想出嗰类 pose 嘅类型咯。系啊，就好迷恋。 跟住有冇谂过叫咩名啊？如果假设而家俾个 account 嚟， 哇！呢一刻谂唔到，但系一定系啲。我会想倾向嗰个角色系有啲痴情，但系单纯嗰种咯。即系一往情深嗰啲人啦。 O K， 咁会系完全唔关事，定系都喺即系喺字眼入边系 sense 到同 Yanny 有关，定系完全唔关事？即系无啦啦叫我叫一笼烧卖咁样，或者我叫一碟饺子咁样， 定系会叫嗰啲叫最爱 Yanny？ 系啦， 你会改边一类？ 系我谂系唔关我事嘅，不过我唔想讲太多，我惊我第时真系开咗有人会估到。 如果这一秒是恋爱，让我。在这一刻发呆，期盼眷顾我奔跳的心内，填满为你等待。成长笑不免地感慨，让我再学会撑过。在去有来。 星张开口，吃了烟花再喘气。遇见漆黑中闪闪发光，一些优美原因，或许是你。 部分咧就系想 Yanny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分享一个就系我成日瞓觉瞓到乱晒龙啦，我好中意发开口梦嘅，跟住瞓觉咧，我自己一个瞓嘅时候咧，我系可以好似个时钟咁样360度，总之我嘅人一起身，我系唔知道自己系咩状态嘅，尤其是有压力嘅时候咧，我会。因为我以前拍鬼片在泰国，跟住我好大压力，跟住我的同事成日都见到我喺度嗌完，跟住就狂喊咧，劲似撞咗鬼咁，劲恐怖咯。 我即系你瞓着咗嘅本身系。 系啊，因为我好容易喺我瞓觉，我的情绪会扰乱到我瞓觉咯。 如果你发梦自己撞鬼，然后你发开口梦系救命啦、啊，咁好合理啊， 系。 但有啲人冇意識咁純粹發開口夢噶嘛？ 我家姐話我嗰次唔知講咩，哇條腸仔真係好大，好好食啊！跟住我咩啊？佢我心諗，哇佢做咩喺度講埋啲咁嘅嘢發咩夢？但我完全係冇一個奇怪嘅夢。 有冇佢哋有冇試過？ 亦都冇食腸。 有冇嘗試同你對答咧？ 冇啊，因为我惯佢哋惯咗，认识我嘅人就知道我系咁样。 系呢啲几好玩啊！即系你尝试咧认佢咧，哦条肠咁几钱一条啊？咁样睇下你会唔会继续接落去咧？ 咁算唔算睡眠质素系唔高嘅咧？即系好多时都系瞓极都唔够啊！即 系可能系嘅，因为我真系可以瞓好耐噶。有阵时做嘢压力就会影响咯，但系个人一轻松咧系好瞓得嗰啲嚟噶。即可以消閒咁樣咯，當係啊 ，hobby 就可以 sleeping 啦。哇！但如果你瞓到即係又打橫啊又剩，咁如果有時你譬如出 trip 啊，或者嗰個瞓覺嘅地方未必係屋企張牀咁， 有冇試過跌咗落床咧？ 即係跌落床啊，踢到人、啊 我又冇喎，但係因為我有一次同 Jessica、Supergirl Jessica， 我哋去拍戲啊，跟住咧我哋打孖鋪，因為我哋驚。跟住我系全程夹住佢嚟瞓咯，佢心谂：吓，我唔想同你咁熟咯，做咩夹住我？ 你不由自主嚟嘅。 因为我以前即系我屋企有个好大嘅熊啤啤，好似个人形咁大嘅，跟住我系长期都系揽住佢瞓嘅，所以我会潜意识觉得佢系嗰嚿嘢咯，跟住我就会控制唔到自己，成个人用只脚咁样。 夹住佢 咯，住佢咯，系啊。不过唔知系咪长大咗，好似进步咗少少，依家冇咁即系逆时针嗰种状况。 其实唔系，可能你瞓咗转咗三百六十度，所以去翻原位，你以为冇喐过，其实 系可能严重咗、啊。我突然间谂起咧，我哋有一次最夸张瞓觉，跟我谂到啦，就系咧我哋拍黑色西装嘅 MV 啊，我哋喺间学校度拍啦，哇好攰，因为我嗰日好紧张，成晚瞓唔到，系即系通宵个状态去啦，跟住仲要个台系斜，我哋着高踭鞋，我直头咧系攰到咧，好多 fans 喺度嘅，因为做演员，我瞓喺个礼堂嘅地下度，直接喺度瞓觉咯， 完全冇理佢哋 啊，系啊， 我都抛一个先，我试过咧入长洲玩两日一夜啦，然后第二日直接翻工，然后系你知道男仔企喺度去厕所噶嘛， 嗯， 我系企喺度去紧厕所嘅时候瞓着咗咯。 咁嗰个路轨咪歪咗，会唔 会？我就系有一下，好似系肥到自己，我醒一醒 之间乱一乱啊！ 咁夸张呢个？够钟翻嚟啦！ 首先咧，我觉得系完全听唔出你啱啱瞓醒嘅，你成个状态都 可以随时挞着咁样。 你有冇试过嗰啲咧？即系譬如你瞓紧觉，收到个电话，可能系啲做嘢电话咁，会扮精神去。 有，每一次都系噶，但系有阵时啲气多咗，啲人话啱瞓醒。哦，系啊系啊，因为我啲同事知道我成日瞓觉咧，佢哋就会好了解我咯。 咁但系而家喺屋企有冇特别嘅嘢喺屋企会多咗做咧？而家？ 我谂系煮嘢食咯，前嗰排，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好为食嘅，咁我又中意煮嘢食嘅，咁就呢件事就完成咗，同埋我就先嗰排咧，我就不停拍嗰啲煮嘢食片，即系谂住唉都搞下啲嘢，同啲粉丝啊，即系网友互动下咁样咯，咁就拍咗一系列嗰啲懒人厨房，跟住但系我就系用一个好高速嘅旁述去形容我煮饭一件事，跟住啲人就话好搞笑咁样。 你最叻系煮啲咩噶？ 最叻哦，其实我冇嗰啲好高超技巧咩梅菜扣肉嗰啲冇咯，我系纯粹真系煮得好食咯，咩都煮得好食咯，系咪好串啊？ 冇乜边个特别劲咯，样样都得咯。 我冇咩嘢叻咯，样样都识咯。 但系即系譬如话我好叻善用一啲厨余咯，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喺外卖打包翻嚟嗰啲白切鸡，跟住我就会即系好似大肠筋咁样咧，谂到点样令到佢变得唔同咯。即系啲人即系最多咪抌落个公仔面食，但系我系会好花心思，可能剥啲鸡皮出嚟炸啲鸡油啊，即系做咗啲鸡切丝啊，跟住就煮个白汁。意粉啊，跟住就用埋啲鸡油去爆，加埋啲辣椒，跟住成件事又好好食咁样。 嗯，我有两条问题嘅，第一个问题系点解系用大肠筋嚟形容自己呢？ 哇，你知唔知啲人成日话我最中意嘅韩剧系咩？咁啲人就会讲好多而家现代嗰啲，但我真系好中意大肠筋咯，大肠筋超好睇啊！同埋咧，我好记得佢里面有一句说话，就系大肠筋有一个创造味觉嘅能力，就系佢好识得将每一个食材去加埋一齐，令到呢个菜式变咗一个新嘅味道咁样咯。跟住嗰阵时细个睇完就着着灯，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咁样咯。 但系唔系，我又明大肠嗱，你中意睇大肠筋咪呢个？我当年大肠筋大结局嗰日咧完咗之后我入房喊，因为我觉得好失落，系啊，因为嗰阵时系好难得好长时间咧，佢基本上每日夜晚一定会做嘅嘢，跟住突然之间冇得做，跟住我好失落啊！大肠筋龙敏大人一齐， 我真系估你唔到 乜嘢啊！ 我都估你唔到啦， 你两个做乜嘢、啊？ 你一讲起我就醒起， 你有冇翻煲过大肠筋啊？ 有疯狂翻煲噶，同埋咧，我有阵时系我而家少咗疯狂翻煲大肠筋，但我之前嗰种程度系即系得闲就求其开一集出嚟过下瘾咁样嗰啲。 咁即系你记得晒佢每一集嘅故事内容， 大致 我比较中意佢前段， 系咪即系考入去啊？考入去嘅时候嗰段啊？ 系啊系啊，即系细路仔慢慢变大人喺度摘啲叶啊嗰一段咯。 哦。头先阿第一，你话有两样想问，第二样系咩咧？ 你今晚谂住食咩啊？ 其实系因为有个客户送咗一啲串烧组合套餐，所以我会食嗰样嘢咯。所以今晚唔使煮饭，好开心。 估佢唔到下下都又， 我每下都，我以为今晚你又会整一啲唔知点样啲鸡皮，又唔知点样再斩再。 唔系啊，即系其实咧，都系餐餐煮咧，你个脑就系谂快靓正咯。依家 你会唔会想做师奶噶？ 即係每日就係諗下嗰日煮咩俾另一半食啊， 或者我覺得唔得啊，我一定要。即系我都要同时做我嘅工作咯，唔可以净系做家庭主妇啦。我会好失落咯，我成个人就觉得好似我某一 part 冇咗咁样咯。 嗯， 即系好似你大长今睇完好失落咁样感觉。我又再提佢啲尴尬事， 唔尴尬，我真系喊啊！ 好多怨， 你有冇喊啊？咁你 睇到喊啊？ 我会噶，我好容易俾剧情感动，但我唔系好记得我最尾嗰个位置，我唔系因为唔舍得喊咯，我系里面所有嘅情节，即系好戥佢开心啊，所有都会喊。 系，即系例如佢服到仇啦，即系佢可以搞掂吹上宫之后，特帮佢妈妈报仇，呢啲你就觉得好开心啦。 系咯，好投入，你记性好好。 我完全唔知道你哋讲咩， 我见你话翻煲得多，即刻试下攞啲剧情出嚟。 你会唔会播乌啦啦？ 你想唔想啊？我一样有几个位置，我摆一只。 播我首歌啊，唔该求下你。 你嗰只一定会，你嗰只一定会。 同记者、部分主播、组员工等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南韩釜山同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会晤，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杨洁篪表示，双方展开非常充分良好的对话。徐芬亦都话，双方就各方面的议题充分广泛地进行交流，形容对话非常有益。在会谈前，杨洁篪并没有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内是否可能到访南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东海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在彩虹交汇处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即是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接近佐敦谷公园。而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的第12号自动缴费通道是会临时封闭，即是收费广场的最左线是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是需要使用第9号的自动缴费通道，经过的朋友请你慢仔和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在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尖沙咀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柯士甸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 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歌剩下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下昼嘅3:08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由啊 Yanny 陈咏欣嘅，咁啊头先讲咗啊，佢即系大概年零两年前嘅少少片段啦。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翻翻去当时，听下嗰阵时佢仲有啲咩讲。今次系讲关于佢瞓觉睡衣嘅选择嘅。咁我哋开一 pair 嘅菜式俾 Jenny 拣， 系啦，开啲咩咧？就是、一啲睡衣俾你拣嘅，咁啊好多唔同款嘅睡衣啦。咁、究竟你如果俾你拣，你会着啲咩睡衣嚟瞓咧？最简单，教科书式嘅睡衣，即系两件，然后前面系扣钮，下边系一条短裤嗰啲棉质睡衣。 系、另一种就系嗰啲好似广告嗰啲鬼妹着嗰啲丝质好长嗰啲裙咧，一件过嗰啲 教科书。点解笑啊？ 我以为你会拣后者添，即系好唯美啊嗰啲咧。 绝对唔系，因为我个人好保守噶。 系 瞓觉梗系想舒服噶啦，嗰啲攞嚟拍嘢着噶嘛。 唔系、唔系丝质嗰啲应该好舒服。 丝质嘅都系松飘飘，同埋系长啲嘅。如果咧你哋唔知噶啦，着嗰啲裙瞓觉咧，你起身唔知点解会掠到去肚脐度。 哦， 跟住你会好容易冷亲咯。 哦，又好合理， 又啱。如果系啱啱阿一讲嗰种即系最传统式嗰种扣钮嘅睡衣，同埋普通即系 T 恤加裤，你会拣边一种？ 我想是 T 恤加褲啦， 即系你而家屋企嗰啲睡衣都系诶攞件唔着嘅 T 恤就算啦。 诶、即系嗰啲香港电台嘅大会 T 咧， 哦，系啊， 我哋都有， 我哋都系， 因为其实系好舒服噶嘛， 嗰个质地几好嘅，有啲 太阳计划啦， 又环保。 系啊，我成日着住太阳计划，我老豆都着太阳计划 T 啊。 不过最近我听多咗呢啲访问啊，咁佢哋成日都要标榜一定要着长裤先好嘅女仔，咁我就入即系买咗两条长嘅着咯，因为我自己。中意着短褲嘅，我好中意買嗰啲男裝孖煙通嘅。 O、okay? K， 因為我覺得太舒服啦，即係質無論質地啦定吸停都令到我覺得好似。 但係鬆身嘅嗰啲孖煙通， 鬆身㗎，係 即係唔係波薩啊？ 但係話長褲係好啊，頭先你話。 因為咧，女仔如果凍親膝頭啊，或者凍親個肚仔咧，好容易身體唔好嘅。 哦，系啊！我阿媽之前都逼我 你係女仔咩？ 唔係，我膝頭哥唔 你 驚 凍親肚仔 嗎？我膝頭哥唔好嘛 你去咩？你 我去啊嘛！但係著嗰條孖煙通之後，入邊仲有冇著噶？ 通常會唔會噶？ 就係、是、內衣褲咯。 哦，即係當短褲咁著嘅。 冇錯。 哦、okay, OK， 好啦，再開啦。裸睡 係 係啦， 著泳衣瞓覺。你估你會著咩咧？ 寧願裸睡咯。 你會唔會係有時瞓翻覺瞓到變成呢個狀？因為有人話裸睡都係對身體好嘅。 我絕對唔得㗎，係因為好冇安全感㗎。即係我冚被都要咧，啲腳趾唔可以叉出去，一定要夾住。 係 我驚鬼。唔知点解凝住，会觉得外来系有嘢去搞我咯。 即系你话惊冻，我都明啊。惊鬼， 所以 屋企都惊鬼嘅。 唔系你哋唔会嘅咩？即系你哋瞓觉嘅时候咧，你临眯埋眼，硬系觉得，咦？即系会唔会伸个头落嚟？即系你会有呢种疑神疑鬼嘅。尤其是你去出埠更加会。 哦，会，即系 屋企其实会舒服啲嘅。但系咧，我会中意攞张被咧整到好高。盡量我的視線是見不到周圍，咁我就或者戴眼罩咯。 係，即係你點都要著衫瞓覺噶啦。總之 係必著嘅，但係泳衣就冇可能，因為哇，其實游水咧嗰陣時已經覺得好逼噶啦個泳衣，即係擲住仲要瞓覺，唞唔到氣，一定瞓唔到。因為我係嗰啲咧好怕逼住嗰啲人嚟噶，即係例如我同佢哋一齊坐車，我哋坐在側邊啦，然之後食飯咪有啲卡位嘅，我接受唔到即係俾我揀啲人中意坐雅座， 係啊係啊係啊， 我唔得，我一定要坐出邊，然後嗰張凳係可以比較自由推到幾出都得嗰個狀態，因為佢咁樣局限咗我咧，我唔知點解會好想有一種啊咁推開周圍 嘅嘢嗰 人，係啊，我覺得有人要束住我咯，要綁住我咯。 咁如果著一啲即係內衣褲瞓咧，就咁。 或者同第二即係第二日要做嘢嗰套衫著曬 啊有㗎我知 其實以前學校翻學懶，跟住、 哦、校服， 同埋會考之前咧，唔知點解勁騰雞咧，跟住就我好中意開夜車啦，跟住我又想補眠喎，跟住就冇冇煩啦，著埋咁，萬一有啲咩，即刻出門口啦， 孭埋個書包瞓啦。 夠鐘翻嚟啦！ 嗱，咁另一樣咧，上次講咧都係呢啲生活上嘅嘢嚟嘅。我上次問你咧，就係、是、其實你瞓覺係會著啲咩衫嘅，係啊，即係會中意啲咩睡衣，舒舒服服啊咁樣嗰啲。咁而家喺屋企，譬如而家呢一刻你著緊嘅係啲咩咧？ 我呢一刻都係同之前冇變咯，都係著緊即係嗰啲卡通衫同埋短褲。但係咧，我呢一排有一個轉變係，我著多個長褲咯。 嗯，拍动 因为他们即其实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束缚的，但是呢他们即我的朋友是这样教育我，哎，女仔一定要保护个脚要暖，不是对身体很差的，这样我就之后改了就长裤咯。 但我想知道即长裤，因为我们本身这条问题上一次的访问就是基于当时的那首歌啦。是啦，咁即大家男仔会有 fantasy 嘛，对于睡衣 派 对 啦，上次。 咁而家条长裤其实男人系都可以有 fantasy 㗎嘛。 一啲都冇㗎，卡通嚟㗎，即係有隻兔仔啊。我係偏向呢鍾意揀啲小朋友，即係好似童真啲嘅款囉。 即係嗰啲好阔脚嗰啲棉褲咁樣，橡筋头咁樣。 是啊是啊，跟住 会起毛粒嗰啲。 BB 仔嗰啲图案呢。 啊， 跟住我最近又即系啲客户又俾我送咗好多嘢俾我，我又喺一间睡衣店度拣咗好多套真系睡衣啦。但系佢里面都总有啲系比较可爱啊靓，但我都系拣晒啲都系可爱嘅，但系都系棉质，系舒适为主嘅咯。 嗯， 即系冇性感元素嘅。 呢排疫情有冇令到你即系叫做养生咗或者注意咗健康嗰啲嘢？ 冇啊，我觉得反而仲过分咗，即係因为疫情，譬如话你唔使开工呢，我係嗰啲好自由地俾自己想做乜就做乜嗰啲人嚟㗎。我係可以有一排出咗一隻 game， 可唔可以讲游戏名㗎？ 可以啊，可以啊。 动心囉、哦、我玩到其实我好鍾意打嘅，跟住玩到黐咗线啦，係唔瞓觉啦，跟住我係食嘢都求其塞啲入个口度，即係吞咗去等自己唔好饿嗰个状态。跟住咧，我又一路打機，咁就變咗我即係可能會 skip 咗一次沖涼，都未瞓覺，因為我瞓覺之前沖涼嘛。跟住我頭又好笠，跟住係咁打咗好耐咯。 但你都係玩呢啲得意 game 嘅，定係你會玩嗰啲喪屍啊、大屠殺啊嗰啲啊？ 我以前咯，即係其實我係睇邊輪興啲咩，但係嗰啲超複雜嗰啲我就唔識嘅，嗰啲射槍嗰啲咧我係勁渣。但譬如話三國無雙呢啲咧係可以放射式嗰啲，我就好得噶。 因為三國無雙只要撳一個掣佢都係係咁打， 即係瞄準噶，我係好渣噶。對於 咦我都係喎， 雞嗰啲我唔得咯， 即係都係嗰啲手眼唔係好協調嘅其實。 是啊是啊是啊，我机械器械操作是超差的，即是我揸车是惊到咧飙汗嗰啲嚟噶。 但玩下 Mario Kart 呢啲好似即系咁喐下两个掣都 OK 咁样。 可以咯，但系唔叻咯。我仲记得嗰阵时我男朋友训练我咯，即系佢话你冇可能咁噶，你揸车。跟住我哋就练咗同一条赛道好多次，佢就不停教我要点样控制咯。 最后系成唔成功到咧？你 系啊，即系啲掟弯冇咁过分咯。 佢之前冇咁過分。 我仲有拍咗條即係喺 YouTube 之前搞 channel， 我都拍咗啲片嘅。我發覺好多人鍾意睇呢啲打機片 嘅。係㗎，係㗎，係㗎。 係啊，受歡迎過我嗰啲精心製作嘅嘢。係啊，呢個世界係唔知點咯。 陪我睇歌舞。 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 Yanny 嘅。 佢开嘅题目系家居用品，系啊。我想知道你 expect 我哋会买啲咩咧？ 我系谂毛巾 ，OK， 毛巾啊，或者拖鞋、啊、牙刷啊嗰啲咯。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大路啲啊，同埋我真心中意嘅，因为实用啊嘛。 OK， 中意收实用嘢嘅。 是啊是啊， 即如果屋企家居嘢，但系嗰啲摆设，譬如嗰啲画框， 系无啦啦摆个红啤啤喺度嗰啲， 即系唔掂咯。 哦，即系嗰啲红啤啤啊，枕头揽枕嗰啲，你都麻麻地嘅。 唔系，不过我都有少女心嘅，即系觉得好得意，我都中意嘅。 但系摆耐咗就眼冤咯。 唔会噶，因为其实我都好多。我唔捨得俾人咯，即系妈咪话俾人啦，你都唔玩，我唔啊咁样。 你而家有几多只嗰啲公仔咧？ 不过因为而家啲客成日送好多俾我哋啊，咁我就即系好似当佢哋系有季节性啦，陪完我一轮，跟住就送俾小朋友玩咯。 哦，宠幸唔同嘅公仔啦，每晚都 好威。 今晚就拣你啦， 抽个牌先，咁样样睇下边个啦。咁最长嗰一只系几耐咧？即系陪咗你。 我谂系一只叫加利嘅加菲猫。 哦，加利， 我帮佢改嘅个名。 系点解叫加利？ 因为嗰阵时咧，因为点解叫加利我唔知道， 就已经唔记得 了。我觉得系靓女嘅名咯，可能嗰阵时。然后我嗰阵时两岁几，我入咗医院，咁我记得系我姨丈买俾我嘅，送俾我咯。跟住喺医院度送俾我，有个好靓嘅口水肩啊，有个奶嘴咁样。 系。 跟住我就一直都唔舍得抌佢咯，好有纪念价值。 咁即系我哋今次送礼物有机会系唔会俾人抌嘅。 好，好啦，你送啲咩咧？ 我送呢个咧。实用嘅呢、這个，系啦，有啲似毛巾，但系唔系真系毛巾，佢系一个咧 hair dry cap 一个头巾嚟嘅。 哦， 因为我觉得女仔有阵时即系洗完头咧，嗰个头要处理系好麻烦。 嗯， 系啦，咁啊呢一个包住佢嘅时候，即系又唔怕冷亲，唔怕涉亲啦。 嗯， 咁啊可能中意出去揿一阵电话先吹头咧，呢、這个可以陪到。我觉得呢一个系实用上面同埋比较贴心。 嗯， 了解女仔即系个头发个处理， 我系咪唔需要讲评语住噶？即系 系啦，你可以收晒先一次过嘅。 多谢你。 好啦，到我啦。 系 啊，我同你有几夹、啊？ 你唔系送一样吗？ 我又用头发嗰边着手、啊。 系呢、 這 个 系啦，我买咗把梳嘅。 哦， 系啦，呢排开始明白梳头嘅重要性啦。 系 啦，以前 你觉得我好乱啊个头？ 唔系，我觉得咧。以前唔係應該話我以前真係唔識梳頭嘅、 嗯， 即係男仔鬼識咩？即係求其整兩下啊嘛。而、 嗯、 家開始 長頭髮啦， 長頭髮啦。 嗯， 終於知道梳頭嗰個用嘅力度啊，要用陰力去梳翻順佢。 係 係啦，即係如果買咗把梳俾你嘅話，我就可以幫你梳頭。系啊，系、 哦、 我而家技巧一定好过以前噶。 即系你帮女仔梳头啊？即系你买嚟谂住 佢帮你梳嘅。 系啦，咁啊，系咯， 一梳到尾。 系啦，同埋我特登买把细细把，咁就可以即系随时出街都可以用咯。 好啦，评语啦，可以俾。 我觉得咧两样，我都系嗰句噶啦，两样都好好嘅。但系如果真系适合我吓、 嗯， 我会觉得系呢一个吸水嘅 头巾 嘅。点解咧？我成日头痛噶、 哦， 跟住咧，我成日湿滴滴个头，懒得吹，又敷住 mask 先啦。如果我咁样笠住咧，就难啲去入风咯个头，咁就可以阻止我成日头痛呢件事咯。 哦， 你又食几食只豆啊你？ 但其实我觉得咧，我觉得呢把梳个意义唔大，但系佢话系帮女朋友梳。 不过我有呢个优势啊。 其实你有冇帮女朋友吹过头啊？ 有。 哇，呢、哦、一、這个系我 嗱就系、是、以前 梦境啊，梦境啊。 以前短头发嘅时候，唔知道吹头发同埋梳头嗰个力度应该要点，成日整到话、嗯、啊又棘晒啊，又越搞越衰啊。 系。 但而家开始知道应该个力度应该系点样咯。 因为咧，就算你有咁嘅心咧，但系冇咁嘅技巧都系出事。我试过帮女朋友梳头， 棘到痛。 唔系，即系我已经冇用梳，我就系用手帮佢即系捽干佢咁样样啦。跟住梳梳佢话：不如等我自己。 即系你都帮女朋友吹过头，你又帮女朋友吹。 有噶。 咁多男仔会帮女朋友吹头 嘅。系啊，呢度100%嘅男仔都。系咁，在呢一度，但系你好好梦寐以求想会嘅， 系啊，但我男朋友连自己个头都唔吹， 你会唔会出声叫佢帮你吹头咧？会唔会？ 我会啊，但系佢试过啦，跟住咧我好似打风咁啊，即所以咧，如果你识系真系 系识系， 我觉得有呢个优势咧就 系加分位嚟噶，即好似啲发型师咁咧，佢好细心噶，知道你应该点样就住你度力咧，而嗰个就系佢嘅才能。 如果唔系你死用力嘅话，系会扯开啲头皮噶嘛嗰下。 会噶， 会 扯烂嘅。 扯咁又唔会扯烂，你扯住咯， 你好似成分掹出嚟。 够钟翻嚟啦！ 你仲有冇印象我送咗啲咩俾你呢？ 有啊，白梳嘛，我仲 keep 住。但 sorry 啊，我只猫咁样有冇影响大家噶？ 唔紧要啊，你可以叫佢过嚟倾偈都得噶。 哦，即系佢照嘈你都冇问题嘅。 冇所谓噶。 好， 系啊。 我记得啊，你哋送咗一把梳俾我蓝色，同埋另外一个系送咗一条毛巾，即系包住个头嗰啲嘅。 系啊，有冇用到啊？啱啱用 嗰条毛巾我俾咗我只猫啦， 唔怪之佢系咁嗌啦，佢都知自己要出 尘。佢病咧，佢好冻啊！我搵文泉屋都冇一条毛巾系好似好和暖咁啦。跟住呢一个系啱好有粒纽咁样扣住佢咧，我觉得好 good fit， 跟住就俾咗佢用啦。之后把梳我就用到依家咯。 哎呀，明明嗰阵时拣我嗰份礼物， 点知把梳我都由长头发我都变咗短头发咯，而家 系咩？ 系啊，我而家变咗短头发啦。嗰阵时直情光头啊，12月嘅时候。 哦， 系啊， 我12月先剪光头嘅，都几 好大胆， 好冻噶都， 系啊，佢终于 feel 到嗰种冻啦咁。同埋上次咧，我哋讲起啲头发护理，因为嗰阵时阿一个头我仲系长头发啦，咁跟住咧你又讲过话，其实一路都好想即系男朋友会帮自己吹头啦，你好恨嘅呢一样嘢。而家我哋隔咗都差唔多两年啦，呢段时间佢有冇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啊？ 冇啊，你知道一个人冇可能做，你唔会强求噶啦，系咪啊？ 但两个会唔会有时可能即系帮大家做下 facial 啊？唔知点样嗰啲情侣嘢，好中意。 我帮佢咯，我帮佢咯。 系系系，例如咧， 好似佢最近块面敏感，我系帮佢做 facial， 同埋之前买咗一部网购嘅吸黑头机咧，我挨咗佢好耐，可唔可以试俾我试下？ 我想知点解个个女仔中意帮人吸黑头嘅咧？ 好好玩啊！嗰部机系有两壶水啦，跟住你吸完另外一壶水就会见到你几咁污糟咯，跟住我就好想见下佢几咁污糟咯。 我想知嗰部嘢大概价钱系， 好似1000多元咁样。 我你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啊？因为我估 你都想要啊。 唔系，应该我估我女朋友想要咯。 哦、oh. ， 因为每个星期去到佢屋企食完饭之后，佢都会同我夹粉刺咯。佢话好好玩咁样。 但系如果中意夹粉刺嘅人唔会中意玩呢部机噶，佢享受每一粒每一粒挤出嚟嗰个过程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呢部机唔系一粒一粒，即系唔系逐个逐个嚟。 佢系好似你谂下，有一个吸管系有啜力嘅，佢就系攞住支嘢咁样啜啜啜啜啜咯。你最兴奋就系望住杯水啫嘛，最后。 哦，即系个黑头贴最尾一扯出嚟嗰下，然后你见到上面好多粒粉刺咁样。 即系你原理系咁啦，你就见到个制成品啦，但系你冇嗰个过程噶，即系你唔会睇住嗰粒嘢飙出嚟，然后你夹起佢冇咯。 吓，咁但系你系点样成功说服到佢俾你试咧？ 我谂其实都问咗佢成年啦，就系、是、有一日可能佢都觉得自己个皮肤有啲污糟，咁我就佢就话好啦好啦好啦咁样。 即系你 on and off 嗰一年都会间唔到问佢，不如我帮你吸黑头啊咁样。 是啊，其实我问了几次他说不喜欢整这些东西，之后我就放弃了、所以那个位置是靓食，他即刻我哇好，我帮你试一下吧，这就可以成功了。所以做人真的很讲这个时机。 这个故事 你做什么跟我们完了这个节目这样、 是的，各位听众大家真的不要乱来，我们找一个 good timing， 所有东西就真的顺利了。 还有什么想试在他身上面来紧？ 我试过好多嘢噶，例如佢单眼皮，我就贴双眼皮贴，我都挨咗好耐啦。跟住我之前又帮佢修眉嘅，做咗好多呢啲嘢咯。其实我几中意，其实我系咪适合踏入呢个美容行业？ 系啊， 但你享受帮男朋友做呢啲嘢嘅？ 我觉得好玩，我觉得系享受玩咯，但系我唔中意经常性系服务就冇嘅，纯粹系满足咗嗰一刻啊，做过啦就好开心咯。 即系刺激条筋嗰一下，突然间想玩啦。 系啦，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我都会喺中学嘅时候喺度帮同学收尾咯，跟住啲人排住队啦，都系帮佢收。 跟住 我又会即系去，譬如我发型师开咗一间发型屋啦，我又会去佢嗰度，跟住帮啲同事，佢哋啲同事化妆啊、整头，我觉得好好玩咯、我突然间觉得，如果我系菲律宾姐姐咧，我可能会成为好受欢迎咯，即系喺嗰个广场度，即系识好多技能，啲姊妹会好中意我。 放心，应该冇屋企人会请你噶。 点解啊？ 佢哋有啲传说话啲太靓嗰啲，佢哋唔会请噶嘛。 哦，但系唔系，我想讲咧，我以前有个 model 朋友咧，佢哋直头咧。给那个 model 姐姐呢，不是工人姐姐呢上堂了，帮她学 整头，跟住帮佢 set 头咯。以后都 哦， 有呢个技能，可能都系好好嘅。 你唔使变工人姐姐都可以做呢件事啊！等迟啲，即系过疫症，你星期日去广场嗰度搵啲姐姐同佢哋玩， 系啊，朋友笨啲， 系啊，佢哋一定好开心啊，好热情啊！所以大家听紧嘅朋友，有一日可能你会喺星期日喺中环啊嗰边嗰啲广场就会见到 Yanny 喺度帮人收紧眉啊、整紧头啊咁样样嘅。 做 part time 咯，即系可能到时冇嘢捞嘅时候，可以去嗰度做嘢。 哇，好啊，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好， 好，谢谢你 謝 ，thank you，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公布，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82岁女病人今日下昼离世。本港至今有76名确诊患者死亡。一名女病人是大围救世军龙亨村长者之家的院友，在将木头老人度假中心检疫时确诊。医院发言人说，病人在今个月11日因为发烧入院，其后确诊，当时情况稳定，病人其后情况是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1:34离世。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要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要有足够信心疫情缓和，确诊数字持续下降和隐形传播链减少等，而食肆合作亦很重要。對於下個月1日開始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陳肇始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參與人數越多，對整體疫情防控越理想，政府會積極宣傳並保持透明度，但難以估計有多少人參加。對於有聽眾表示擔心，如果進行檢測會被其他帶病毒人士感染，陳肇始說，檢測地點會有衛生署專家和機電工程署方面做好感染控制工作。陈肇始又说，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有几千名医护人员参与，但仍然需要更多人手，期望有更多地点做检测，方便市民。而检测地点将会在室内，康文署地点、体育馆以及学校等都是合适。香港邮政全线邮政局下星期一起恢复正常营业时间，邮箱收信和邮件派递亦会恢复正常服务。就過去14日內曾經有確診個案的大廈，香港郵政會增加大堂信箱派遞服務至每星期3次，但上門派遞會繼續暫停，直至有關大廈從過去14日內曾經有確診個案的大廈名單中剔除。另外，香港郵政表示，經再核實之後，安排病毒檢測涵蓋3658名前線員工，自愿參與檢測的1944名員工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社區發展陣線發表全港新屋邨閒置用地調查，發現過去5年有超過30條公共屋邨落成，但近半數新屋邨鄰近的500米範圍內有閒置未被使用的短租官地，全部新屋邨鄰近的閒置短租官地一共有39幅，大約等於61個標準籃球場，其中洪水橋的洪福邨就有6幅閒置用地。他们表示，不少洪福村居民反映社区设施不足，尤其是欠缺亲子及家庭活动设施。有洪福村的居民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善用闲置土地兴建康体设施。团体又建议政府利用闲置土地为新屋村提供社福设施，同时加强推广非牟利机构利用短租地兴建服务点，服务居民并公开申请流程和准则，吸引机构使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新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03，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彩虹交汇处因为有路面维修，而家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咁即系近住龙翔道彩虹村对开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嘅慢线亦都系封闭，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之后提提大家在观塘的翠屏道，因为煤气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都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龙尾在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今日喺新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咧，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红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心情都好好多。 CIBN 九龙仔咧冇改到英文名嘅，佢又唔系叫 Kowloon Boy， 又唔系叫做 Kowloon Son 嘅，咁佢净叫做 Kowloon Zai J E I。 仲激的历史， 女性嘅洗手间咧，整体上洁净度咧系比男性系高啲嘅。含有呢一个金黄葡萄球菌嘅菌株咧，全部都系喺男性嘅洗手间大门内侧嘅门把嗰度揾到出嚟嘅。 次次故人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哇 ，Kitty， 今日有小鲜肉靓仔新同事翻工啫，使唔使着到咁行啊？ 私分，我都系俾个好啲嘅印象人哋啫。 唔系、啊，你仲搽埋香水添、啊，你呢啲仲唔系耍心机？ 咁梗系唔算啦。不过依家讲你都唔明噶啦。今个星期六晚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啦，我哋会讲下吸引异性的小心机。On a Saturday night， 亲爱嘅子成，我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啊。我翻工已经好俾心机咁扮靓噶啦，但系 Nell Nell 都成日话我 hea 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劝下佢，唔好再咁话我啊？ 亲爱嘅 Kitty， Nell Nell 成日话你，佢都系想为你好嘅啫。嗱咁啦，等我帮你送首歌俾 Nell Nell。 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晴，我等紧你啊！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俊，今年23岁，是理工大学环境及生态设计学系的上届毕业生。咁我由 Year One 开始已经接触护木球，曾经攞过香港护木球公开赛冠军，上年好荣幸可以以队长身份为理工大学攞到首个护木球男子团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呢个3:40嘅，好播一部天气。 呢、這个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1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两个一起读冇得呃啦，冇得录音啦，点录啫呢啲？ 啊，同埋喺啱啱嗰一个钟咧，我已经倾尽晒我储咗半年嘅石， 去抽 去抽日向巢田 ，sorry 日向初田同埋春野樱嘅泳装版本嘅一啲能力卡啦。 好，知啲听众话。我相信佢哋係 live 噶，因为嗰个铺咧早一两日先出，寻日先出， 先出啊， 所以应该冇得录噶佢哋。好知你哋嘅推理。 我哋咧今日嗰、那个被选中嘅波胜与阿一秀咧，喺阿波胜扮演贵神嗰段咧，系爆咗严琼嘅一个秘密嘅。 冇错， 我相信呢个秘密全公司上下系唔多过10个人知。 我谂真系佢会 二台未必有5个人， 系啊，好少有人会讲。 佢之前效力嘅普通话台可能都系5个人左右啫。 之前效力普通话， 佢之前合普通话 呢个讲法好似 转会市场 咁样。 之前效力皇马嘅 C 朗 系 啦，唔系佢马勒多纳嚟噶，佢 劲啊， 系身形。 而家嘛， 而家 人称肥马， 系啊，所以大家不应该重温多一次我哋今日嘅广播剧。 系 你尝试去揾究竟嗰个秘密系啲咩？ 贵神嗰段 系啦，到而家都未有人发现， 我未发现到， 未有人发现到， 未有人留言讲， 未有人留言讲，亦都未有人发现。我深信 应该差唔多有得重温翻头半个钟噶啦，大家可以揾翻嚟听， 转头听啦，寻常事嘅时候听咯，唔系即系寻常事报新闻之前听咯，意思系 公然拉客， 冇，师妹听唔到啊嘛， 佢听唔到，师妹听唔到， 系啊，好啦，好睇下今日推介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一个地方，就是深水埗的鸭寮街啦。作为一个男人咧，得闲落去行下咧，你系会发现好多宝藏嘅。例如喺嗰度，你可以一行入一啲嘅电子铺啦、电器铺啦，或者啲杂货店嘅。喺嗰度咧，你会揾到一啲高科技嘅嘢，嗱，声称系高科技。例如我早排见到一个高科技嘅灭蚊嘢啊。咁唔知用咩咩超音波啊，又唔知點樣噴水啊，又唔知點樣咧，就令到啲蚊就可以走曬嘅。咁又或者咧，可以落去買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即係例如一啲電筒啊、頭尾燈啊、遮光板啊、呢排一啲抗疫嘢咧，喺嗰度都可以揾到嘅。所以咧，可以話係五花八門，咩都揾得到。甚至乎你可以發現一啲你從來冇想象過出現嘅嘢，都可以喺嗰度出現到嘅。當然啦，個價錢亦都相對地平嘅。其實我諗 我想可能同一个功能的产品，你在大型的百货公司啊、大型的电子铺呢，可能他要卖三四百蚊的东西，咁喺嗰度呢可能几十蚊就已经买到啦。咁当然啦，个质素系咪一样呢，就睇你好唔好彩，又或者睇你有冇嗰个慧眼识英雄。但系落到去呢，的而且确系可以令到你呢个眼界变得阔咗嘅。咁所以今个星期就推介你作为一个男人定期落去兜个圈啊，可能都可以揾到一啲经典嘅宝藏嘅。训读兵团报告完毕。 今日一翻到嚟，不断同我展示紧佢新买嘅嘢，系咪就喺鸭寮街？ 系啊， 好似去咗展销会咁啊！买咗几支电筒， 买咗几支电筒。 哇！示范俾你睇下，嗱，首先咧有第一支嘅，呢一支咧就点点点，呢支 系1200流明， 系 啦，4000mAh， 300几蚊，防水、防跌、防风嘅。 系 啦，咁另外呢支咧就攞咗奖嘅个设计，咁可以咧二合一咁用啊，除咗可以当电筒之外，亦都可以当露营灯咁用，1000流明，3600mAh 啊，售价只系300几蚊嘅啫。咁入边嘅电池咧系附送埋俾你嘅，任你用任你插，可以大概插500几次。你谂下，你平时买嚿电啊都几廿蚊啦，咁而家一嚿电可以用500几次，咁啊悭翻个价钱都喺度啦。再加上呢个专利嘅设计咧，除咗可以当电筒用之外咧，可以加埋呢个生。伸缩系统，咁可以当露营灯咁用，咁过嚟埋嚟睇埋嚟试啦。 系啊，然之后咧，佢讲晒呢啲之后，佢仲要有一个咧好叻嘅销售技巧。嗱，呢一个你估下几钱？ 系你估呢个几钱？ 玩完一轮之后，仲有呢只， 仲有一只 呢款嘅。 嗱，呢只不得了啦，呢只呢只除咗可以当电筒用之外，可以当露营灯用，入边又可以转红灯， 又识变色， 系啦，又识变色，做可以仲闪灯添。再加上啦，佢入边有2100嘅 mAh 当尿袋用，亦都可以啊。 哇、啊！ 几钱？呢个40几蚊啫。 上面嗰两个唔啱，我哋有个平啲嘅咁样。但我真系发现咧，阿一其实佢好中意间唔中去嗰边深水埗咧，即系行下呢啲。 嗱，应该咁理解嘅。咁啊，小弟咧，叫做即呢一个月咧，咁啊做运动就选择咗咧，就系叫做行夜山啦。 系 咁啊，行夜 最少人 系最少人啊，因为真系冇人。我谂我大部分行夜山。最多啊，见到五六个人嘅啫，即系成段路都系见五六个人，即系大家同埋唔系聚集嗰种啊，系你行过见到嘅咋， 系 咁然后咧，咁即系当然大家就尽量唔好一个人行山啦。咁我行嗰啲地方自己熟先至一个人行啫，都惊嘅，都真系惊嘅。夜妈妈行山，即尤其是你知总系有啲唔知咩贱人啊嗰啲咧，就会无啦啦 send 一张相，然后嗰啲相就。 嗰啲恐怖嘢， 恐怖嘢啦， 试下先。你吓我都吓得多， 跟住真系惊嘅。好啦，咁所以咧谂谂下都系啊，不如买支好少少嘅电筒啦。因为我过去行山咧用嘅电筒咧都系单车电筒嚟嘅咋，即系拆出嚟用噶，即系以前装喺单车灯，即系单车车头灯系啦，就拆咗出嚟用。咁然后就咁咪好平几廿蚊咁样啦， 但系嗰光度就应该够唔够劲咧？车油灯 味道唔够嘅，味道唔够，其实够照路噶啦。只不过当你个人处于一个黑暗环境嘅时候，你觉得好似要再光啲咁样嘅啫， 唔够照啦， 系唔够照啦，开始。咁跟住之后咧，咁惊咯，咁啊开始啊，不如买一支好少少，因为我单车嗰啲头尾灯咧都系100零蚊嘅咋，即100零蚊有找咁样嗰啲平平地咁样买啦。咁跟住之后咁啊，开始啊，不如买啲几嚿水嘅，试下搵啲几嚿水嘅， 劲少少耐用啲嘅 行山灯啦。咁啊，当然去边度买咧？咁啊，去啲行山铺买啦。咁然后就发现有啲咧，3-400蚊又可以当又系好似电筒啊、型灯咁样一个几用咁样啦。但我觉得有啲贵嘅， 3-400蚊系算即系叫 3-400蚊正常价钱， 中间位 正常价钱系啦，正常价钱正常一个有牌子嘅行山铺头嘅入边嘅有牌子灯， 就三百零四百蚊 系啦。咁、哦、但系佢入边都总系有啲位我唔系好满意，即系例如啊，佢又冇得插电，佢用电芯，又或者啊，好似佢唔可以嗰个揸手嘅感觉好像沒那麼好、啊，好似冇咁好，好似又唔系好够光咁、啊、样。咁好多呢啲嘅古灵精怪嘅。 三百几蚊唔好满意啊！ 系啦， 你话三十几蚊我满意啊？可能呢啲嘢 唔系三百几蚊我好满意，我会买。三十几蚊唔系好满意都唔紧要，都系三十几蚊好快事啊。但系三百几蚊唔满意咧，就唔会买噶啦。咁呢个就系分别。咁啊，忽然我唔记得啊，我问阿何山，问阿何亨，我话啊，你冇啲行山灯可以推介啊？咁样即系阿老何，你叫 啦， 老何都系一个即系行山友嚟噶嘛。咁佢就话喂，你试下落去鸭寮街或者庙街嗰啲叫做电子铺啊，或者一啲行山铺啊，或者军系咪叫军器铺啊？ 军系咪即系玩 war game 嘅时候买嗰啲？ 系啦，唔叫军器铺， 又唔系军用啊嗰啲 军器嗰啲，唔系呢个喺中东嗰边 嘅 军火铺，唔系嗰啲。 我落阿廖街买军火， 唔系嗰啲叫咩铺？军事铺啊，唔系叫军事铺，又唔 军事器材 系。 系咪咧？ 即系啲人玩 war game， 你唔见到入边会挂咗好多件嗰啲迷彩衫嗰啲铺头啦。 系啊， 系啦，嗰啲我都谂唔到个名。咁跟住之后咁啊，佢话你落去睇，佢话佢过往喺嗰度买啲200多蚊嗰啲咧，好好用噶啦，已经系啦。咁我就落去即系鸭寮街嗰度睇啦。 系， 哇 ，Oh my God， 系另一个世界啊！ 跟住之后咁啊，嗰个姐姐好好人嘅，佢真系逐个同我推荐。我话我想啲好揸手啲嘅，因为我揸转行啦。咁然后就我话，咁我又想有啲又可以变形灯啊，又可以有电筒嘅功能啊，咁佢又推介我啱啱我俾你睇嗰啲啦。咁、然后最我觉得最开脑眼界系咩呢？就是、原来而家啲电芯呢，我真系唔知啊，你当我老土又好或者成啦。咁呢我哋嗰啲叫锂电池㗎嘛，係咪先，即係有分唔知18600嗰啲 size， 跟住 size 有分嘅，一个叫18600， 即 係佢个电芯嘅 size， 我俾你睇一睇先。 係。因为头先你讲嗰一样嘢呢，就係讲嗰个，你唔好介意我讲喎，你嗰个好开眼界嘅位啊，即係个电芯係可以直接喺电芯嗰个本体嗰度有个 USB 位 插。佢而家嗰啲锂电池佢有分 size 嘅，有啲就叫呢个係呢个18650。系啦，咁啊 3000mAh， 咁咧我而家新买嗰只咧就都开下，嗱呢个系个 size 系即系18650系个 size 嚟嘅， okay， 即系等于电芯啊分 AA 同 AAA 系啦， 佢就用呢个数字，咁而家新呢个咧 呢个就系21700 ，OK， 系啦，即系佢有唔同嘅 number 去代表佢唔同嘅 size 同埋佢嘅容量系几多嘅，咁我旧底买嗰只电筒咧，咁佢都系已经系用呢啲叫锂电池，即系插电电池啦， 就插佢出嚟插咗个左度插， 要插出嚟，然后佢有个插电座俾你插电嘅， 系啊， 咁我早期以为哦，咁啊合理啊，即系我哋以前旧底僆仔嘅时候都已经会有啲 AA 电或者 AAA 电系可以插电， 插左 就插落个左度啦，跟住佢话吓唔系啊，而家有啲新嘅设计咧，系直情个电芯有个Micro USB 位或者 Type C 位俾你 插 电，咁你就唔使再买个插电座。 系啊，我头先就系见到嗰个外形，我都觉得，咦，几方便， 几得意喎。 系， 咁我就咁计300多蚊 满意， 但好满意。咁结果就买咗两支电筒，买咗700多蚊啦， 又好揸手。 咁当然啦，你行落鸭寮街，你仲搵到好多嘢噶。我嗰日搵到即系过去呢一两年话好兴嗰啲冷风机嘅。 哦，我妈谂住买俾我婆，因为 系我哋早排有讲过啦，买冷风机啦。 系 咁，我咪话你落去鸭寮街100多蚊已经有一部，但你上网睇嗰啲大型嗰啲电子铺啊，或者电器铺，可能要300-400噶嘛。 系 即系 let's say 你喺一啲商场入面可能会有啲 gadget 嘢卖嗰啲铺头咧，咁佢嗰啲冷风机系可以去到300-400一部噶嘛， 唔出奇。 但你落鸭寮街系 100多蚊一部， 100多蚊已经有一部啦。 咁但系譬如你去鸭寮街买，譬如啱啱电筒嗰啲为例咁样样咧，即系有啲平价啲噶嘛，系咪要带住一个心态就系、是，即使佢好快坏，我都预咗噶啦，要有呢个咁样嘅心态咧，定系其实真系钱嗰个同嗰个质， 因 为 咧 个 电子铺咧，我去嗰两三间都系咁样嘅 啊。 佢咧会有啲电筒摆喺度任你试嘅， 系啊系啊， 有啲咧佢就装喺个盒入边，好 firm 咁样，佢真系 exactly 有个纸盒，然后好 firm， 好似全身咁样， 全部佢都系全身嘅，好 firm 咁样挂晒喺佢收银机后边， 系， 咁然后有啲就铺喺度俾你试嘅，咁铺喺度俾你试嗰啲咧就80多蚊、90多蚊一支，挂喺度嗰啲佢唔俾你掂嗰啲咧 就三四百蚊一支。 哦，即系 display 又平好多啦。 唔系啊，唔系佢唔同牌子啊， 唔同牌子。哦，我以为摆喺度都系一样款。 摆喺度嗰啲系杂乜牌子嚟嘅？你唔知咩牌子，但系你三四百蚊嗰啲就挂喺度，即系个概念好似咩咧？我又忽然想不到一些例子添。 吓、啊，唔紧要，我明白啊，呢个系。 你明白我意思啊？即就算喺鸭寮街，佢都有权卖贵嘢噶。 嗯。 即我呢啲三四百蚊，佢又话唔知攞过奖啊，又有牌子、啊， 唔系 咧， 又 话有 设计嗰啲， 佢有埋保养，一年保养、啊，买电筒又一年保养、啊，咁我唔开佢咩牌子啦、啊。佢话有一年保养，咁佢呢啲咪挂喺后边，然后你要问佢，佢先拎俾你睇咯。但佢摆喺度任你试嗰啲系几廿蚊，虽然大家可能都系写一千流明，即流明系嗰、那个光度嘅单位啦，大家都系一千流明， 系， 但系一个三百几蚊嘅流明。唔系三百几蚊嘅一千流明同八十蚊嘅一千流明，咁、你可能第一下试个光度可能差唔多，但当你用耐咗之后咧，你会觉得系三百几蚊嗰个系抵玩啲咯。 哦， 即系你、 okay、 你就算落到去买，你都系要留意个价钱。我有啲觉得鸭寮街咧系童叟无欺嘅喺呢个位。 嗯， 例如同一样嘢，即系有啲嗰啲叫咩咧？有啲插电线咁样啦。 插电线又系 系啦，即系插电线九蚊，佢可以有一条俾你，有啲四廿九蚊一条俾你， 百几蚊又有 系啦，百几蚊佢又可以做到俾你，但你真系 feel 到百几蚊嗰条系襟用啲同用耐啲嘅，所以有时有啲位你宁愿落鸭寮街买，就系、是、你 feel 到佢真系啲嘢系均真啲嘅，你个平嘢亦都真系渣啲， 起码佢有唔同价位俾你拣， 系啦，佢可能同一样嘢电筒，我已经由最平嘅廿蚊见到有一个，去到我最贵见到六百几蚊都有一个，咁任你拣噶啦。同埋佢真系嗱，咁当然你睇你好唔好彩啦。我嗰日遇到个好彩嘅阿姐，佢真系逐个拎出嚟俾我试嘅、 嗯， 即系我都麻烦噶，我三百几蚊啊嘛，系咪先？ 好揸手， 佢有啲三百六啊八蚊，有啲三百七啊八蚊，我话咁三百六啊八同三百七啊八 有分 别 咩？ 咁佢咪真系拎出嚟俾你试咯，系、哦、啦。咁当然你嗰个就系你要有嗰个慧眼识英雄，我成日觉得 系 个慧眼识英雄就系你要拣得啱嘅时候，你要真系试得准咯。 同埋如果你問咧，我覺得唔知點俾我感覺啦，阿苗家嘅姐姐同 uncle 咧，好似好肯同你講咁。 係，我會問阿姐多啲嘅。 係，你氹阿姐氹得佢歡心啊。 係啊， 你啲肥仔好得意咁。但我就覺得你問佢一答咧，其實就有出現你講嗰種開眼界啦。 啊，係係， 因為佢會好肯同你講啊嘛。阿仔，嗱，你依個就點，嗰個就點咁樣，我幻想到我玩咩咁咯。 同埋睇你好唔好彩啦，都系、即虽然童叟无欺，佢啲嘢摆喺度标明价钱嘅，咁佢贵嘅真系好用啲，平嗰啲就真系冇咁好啦。但佢另外一个你好彩嘅就是遇到一个好嘅售货员，我去到第一间咧，我觉得相对地即系嗰个叫做服务态度系冇咁好嘅，即系佢唔系好愿答你。但第二个阿姐咧真系好愿答你，佢直情叫阿仔你唔好买呢个啦，呢个咧纯粹系个电筒嗰个外壳嘅颜色系变咗红色， 系 佢嗰个标住 Iron Man 别注版咁样，其实。佢只不过系金红色嗰种啦，咁样卖贵咗百几蚊啊，唔抵买啊，咁样，即系佢会同你即嚟呢种嘅亲切感，所以我觉得系 O K 嘅，所以我几中意落鸭寮街买呢啲嘢咯。 我对上一次亦都唯一一次去就是、买电话卡，之后我都冇乜。 唔系我有其他嘅经验，都系嗰个价钱嘅问题，只不过嗰样货品我唔方便攞出嚟讲嘅啫。 哦， 系我咪后话你知， 你咪话俾我好想知，睇下我估得中唔中。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由于我哋啱啱讲呢个鸭寮街讲得兴起，已经剩翻唔系好多时间啦。咁我呢首歌又好想播晒，所以唔讲太多啦。呢一首歌系特别送俾我哋今日后援会嘅嘉宾 Yanny 陈永恩嘅，因为估唔到同呢位靓女最 connect 嗰个位，居然系大长今。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试过睇完大长今嘅时候，因为唔舍得而喊呢？又或者觉得佢好靓呢？李英爱可能是有不少男神，不是不少男生当年所喜爱的类型的女士来的，因为她都有一份严肃的感觉。 寒风筝飞多远未断丝，寒日上万里路，路遥漫漫，寒气生的脚步 好啦，听过呢首陈慧琳嘅《希望》啊，再次呼吁大家，差唔多可以翻听我哋今集嘅大长篇，听下严琼嘅秘密啦，拜拜。